好，翻嚟第二節咯。 系， 咁我第二節我哋讲下啲军购消息啦。 系， 咁第一个咧不得不讲嘅就讲印度，因为印度系大户嚟噶嘛。 系啊， 咁咧就讲印度咧就佢哋咧就叫 Daily Pioneer 个报纸啊。咁佢哋讲就佢哋个总理莫迪啊，之前咧就讲过，咁咧就大概咧就会大概百几二百亿美金，咁咧就嚟紧咧就会买110架机，咁啊买双单座双座都买。 系， 咁咧就啱啱咧就截咗标。咁咧就有六间厂入咗，咁其实大家都估到噶啦。咁首先咧就嗱，你讲美国啦，美国大家估到系一个 Lockheed Martin 啦 ，F-16 啦，跟住另一个咧就 系 波音，波音即系先讲美国先啦。波音就超级大黄蜂啦，好啦，跟住咧就梗系讲翻达索啦，咁达索就梗系用阵风啦，系啦，跟住咧就另外一个咧老牌咧就系瑞典啊， 英斯， 瑞典就英斯啦，跟住另外一个咧就俄罗斯咯。 系 啦，俄罗斯咧就米格机咯，因为米格机佢米格29系用紧噶嘛， 系 南载噶嘛， 系 咁所以咧佢亦都有米格机。 好似话俄罗斯都肯俾佢喺印度组装、哦。 嗱呢、這个消息我就未证实喎、 哦。系 系啦，我唔知道你系咪有渠道证实到啊？ 好似听过话系，因为之前俄罗斯啲米格啲23啊， 系 定27嗰啲咧，都系俾佢喺印度装嵌噶嘛。 哦 ，OK。 系啊。 系啦，但系就米格35又再新啲， 35嗰啲就摆明就系 出口机嚟， 揾你落搭啦，系咪？ 系啊，出口机嚟嘅，出口机嚟嘅，即系相对呢架嘢就好啦。今次咧就咁讲，今次咧又因为有五间厂啦，咁问题就系咧，因为印度咧有几样嘢嘅，第一个印度就系大户啦，佢买开系会 keep 住买啦， 系， 同埋最紧咧就印度而家啲咧本身个空军咧有一个问题，就佢成日跌机啊， 系啊，21太多米格21， 系啊，因为米格21多啊。 仲有200几架喎， 系啊，仲有好多架。嗱，其实佢咧本身咧苏30 MKI 都好多嘅， 系 佢咧200几架系多过大陆啦， 好多啊！头先我话你讨论过，如果真系硬冚嘅话， 唔够冚噶， 唔够冚。 因为大陆嘅咩多咧？大陆歼11咧有200几部， 系 歼10咧我估唔够100部， 就歼10。 但歼10 A 唔好打噶嘛， 歼10 A 都唔好打噶嘛。 嗱，歼10 A 一定渣啦， 系咯。 歼11理论上最劲嗰个叫 D， 但 D 未服役噶嘛。 D 有几多部 C 啊 ？C 嗱 D 唔好计，因为 D 未形成战斗力嘅，佢冇 C 噶。 冇 C 啊？ 佢有 BS。 BS 啊？ 系啊 ，BS 咧个电子版劲啲。 系。 咁呢部咧，我印象中系唔过100嘅。 系。 应该系应该唔60架啦。 或者三分 嗱，我冇 Wiki 啊，大家睇下 Wiki 睇下。 即系得三分一到系 唔多 B 啫喎。 唔多噶。歼十一家族佢 A 系最多噶嘛？好啦，跟住咧，另外翻佢苏廿七，我有时成日怀疑苏廿七仲好用啲嘅。跟住咧，另外咧就苏三十， 苏廿七几多部啊？ 苏廿七可能都有100部噶， 系即系， 但系苏廿七到期咯，够钟咯，系啊，时辰到噶咯，咁所以苏廿七唔用得噶啦。好啦，另外歼16唔多啦， 系 歼15系海嘅自己都犯啦，系啦，咁所以你咁计咧，其实你点计你唔系好够印度啲。高级战机打啦，即系你严格嚟讲，可能印度用米格29，你都唔知赢唔赢，系咪？佢入面仲有幻影2000噶， 我即系重演翻呢个嗰时东非嘅时候嗰个战啊廿米苏廿七对呢个米格29噶， 系啊，佢 胡射几下次都唔中， 系啊，胡射几下飞都唔中。咁印度仲有幻影噶嘛？ 系 幻影2000噶嘛？即系咧台湾嗰个啊， 系啊， 幻影2000，咁佢仲有成50架， 好似幻影稳阵啲啊， 系啊，仲稳阵过你啊，咁啊，所以人哋都跌，虽然 系咯， 咁但系就你呢边都跌噶嘛，其实好 fair 噶， 系 啦，咁咧就光辉唔好计啦， 系， 所以其实你问咧嗰边咧，佢攻击机都好过你噶，系咪？即系佢都有美洲狮噶， 系 相对其实都有百几架，米格27有100架， 系， 其实你咁计咧都唔差得过大陆。 系啊， 所以点解成日咧，你冇发觉咧，中国同印度咧一打交咧，中国永远都唔会真系正式同你打噶，因为个空中力量系唔够噶，其实系唔够噶呢个。嗱，不过讲翻啦，咁咧就依家咧听讲咧就度度咧每一间厂咧都要有啲 selling point 噶嘛， 系 嗱个 selling point 咧嗱 F 十六嗰边就话嗱我直头成个厂摆落嚟，我就喺印度做 F 十六，全世界 F 十六咧都喺印度做，咁你咪变咗你可以。你中间你点都去抽水啦，咁你一定系有钱搵啦。 咁最蚀底系波音啊？ 最蚀底波音啊？ 波音又做 body 噶嘛？ 哦，系啊，系啊。咁所以相对嚟讲咧，就波音咧就好似冇乜嘢巧噶，印象中 系咯。 好啦，另外咧，英斯就话唔紧要，我摆厂之余，我将个技术转埋俾你。 哇！ 系啦，英斯咧就直头好似大出血咁样。 哇！ 嗰啲叫咩？贱卖，即系直头系 贴大厂啊？ 呢啲叫咩啊？即割喉啊，割喉式大平卖， 即系 除嫁个女仲要贴埋大床加大啦， 系啦系啦系啦，即系转移埋，即系嗰个英师嘅技术，所以呢个就好鬼奇怪嘅，即系唔知系咪印度即系出咁多技啊？跟住咧就嗱，阵风咧就冇乜特别嘅，但系阵风咧有样嘢好就系因为其实印度用紧啊嘛，咁所以咧其实本身优势系有嘅，咁同埋如果阵风话嗱，不如咁啦，你再买我啲机。我嚟緊嗰啲後勤啲，我送啲嘢啊，或者係平啲啊，咁樣咯。咁所以相對都有優勢嘅，因為用緊啊嘛。而 F16 唔著數地方咧，就係因為佢冇用 F16， 同埋咧 F16 咧個 training 個 menu 一定係同米格機唔同噶嘛。 係啊。 咁你話米格35有冇優勢咧？米格35嘅優勢就係理論上啲飛行員用米格29啦。係。但係有一個問題就係印度佬係覺得俄羅斯人成日呃錢啦。係 啊。 慢啦。後勤唔好啦。態度又串啦。 係啊。 即系又成日狮子开大口啦， 啊、 其实咧，我觉得都有仇口嘅，啊、所以咧相对嚟讲咧，就今次睇好边个咧，我就觉得咧，我自己系睇高少少阵风嘅， 系、 啊，我觉得阵风中标机会系高啲， 哇， 其次咧中边个咧，我觉得就应该系F16， 系， 系啦，咁其他啲都应该都冇机会噶啦 ，F18都冇机会 啦，F18都冇机会啦，嗱，英师都应该冇机会， 系， 英师冇机会原因系咩咧？因为英师嘅国家系小国。 系啊， 你架机轻型战机， 系啊， 但印度自己系大国， 系啊， 佢觉得自己系大国，所以佢用啲机咧，其实米格廿九已经系最细噶啦， 系啊， 你唔会睇得上你个英师， 同埋真系行情真系唔够嘅， 系啊，唔够啊，系啊，咁所以咧就佢会觉得我由印度南飞去印度北都唔得啦， 系啊， 咁所以就唔好啦，咁咯，所以我哋估啦吓，相对嚟讲咧应该就 去印度北我订牛箱， 好，另外嗱又讲翻印度啊。印度咧就因为佢坚持要买 S 四百， 系 而大家咧有个你知道一个问题就系美国咧依家系打压俄罗斯噶嘛， 系 如果边个国家买俄罗斯嘢咧，我都要抵制佢噶， 系 系啦，即系例如做一啲禁运性嗰啲嘢啦， 系 依家听讲咧印度如果买咧就可能会禁运佢咯，咁咧但系就好似都唔惊咯，即系印度都话我都系要买啦，咁啲人就话点解印度一定要买 S 四百啊嘛， 系 咁我哋好似之前集数都有讲嘅， 系可能美国佬想 S 四百咧。 美国老水嘅四百，但唔俾佢买，揿住。 咪要搵印度买咯， 系嘛？ 系呢波啦。 但佢唔系，依家佢系揿印度啊，话你唔准买啊。哦、即系咧，佢话咧系不如我买外国者俾你、 哦， 我买外国者衫俾你算下。但系大家都知咧，外国者衫嘅问题就系佢防低空啫嘛。 系啊， 高空唔得噶嘛。 系啊， 系啊，咁佢比较低空同比较近嘛。咁印度觉得如果大陆打我咪死。 系。 咁、啊、于是咧，佢觉得如果大陆有我都有咯。 系， 咁我要守卫边度？又守卫新德里嗰边咯。 系啊， 同埋洞朗嗰附近咯。 系啊， 咁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咧，印度就觉得签咗 S 四百咧，佢哋个防空就会好好多。咁我哋始终都系担心咩咧？就我都担心中国多过巴基斯坦啦。 系， 即巴基斯坦就应该佢连啲战机都唔够抽啦。 系威胁唔到嘅，记得嗰咁少战机。 系啦，所以就应该就唔系好威胁到佢啦，相对吓。 系， 好啦，咁另外咧就讲到法国啊。 系， 咁咧法国咧嚟紧咧就马克龙咧。撥錢喎、哦，係撥錢咧就撥多咗大概嚇、啊，今年咧就撥多咗18億歐羅， 終於俾阿特朗普夾到啊！ 喂，呢、這個人呢、這個後生仔咧有野心喎、啊，應該嗱，大家知道北約理論上咧就個大國就默克爾啦、 啊，其實唔係 德國啦，係嘛？ 其實不嬲啦，法國佬咧喺個大公諾時代咧都係好串嘅， 係 即係都仲係即係話曬我攞戰勝國啦，係咪？ 係 歐洲都除咗。即系德国战败国嚟噶嘛，我啊最大噶啦嘛。 咁唔计英国就系咯， 唔计英国就系英国嗰啲都系豪门狗嚟嘅啫，系咪？唔关我事。 唔系英国唔系一家人，养唔熟嘅，养唔熟嘅呢个。 豪门美国佬香港豪门狗嚟嘅啫。 但系成个欧洲我系大佬， 应该我系大佬嚟嘅。 系， 所以成大哥落时代系做好多嘢，系顶到美国顶心顶肺嘅。 O K， 系 啊，即系佢会同美国斗。 其实串到点咧？嗱，如果你唔保障我嘅殖民地利益咧，我就亲苏联。 哇，咁样啊？ 系。 玩到咁啊！ 大高乐系咁样讲嘅，同美国佬咁样讲。 军佬即系军佬喎。喂，大高乐嗰年代系咪对住艾森豪威尔咧？又 咁上下啦，系啊。 哇，两个都军佬嚟噶， 正啊！所以好串嘴噶，法国佬系。 哦 ，OK。 加埋非洲上面好多事务上系法国佬系主导 晒。哦，西非系佢系宗主国好多都。 西非、东非都有影响。 东非都有影响力。 系啊， 系啦，同埋佢哋系好中意法国嘢嘛。 系啊， 你见好多非洲球员依家都系喺法国度入咗籍噶嘛？系啊，你又明啦。 啊、因为佢一接触文字就是法文咯， 哦系啊系啊系啊，即系等于我哋以前接英文咯， 系啦、 啊啊啊，一样咯，系啦、啊，咁所以呢个马克龙咧，啲人话咧，其实佢系对呢个嘅法国依家个影响力咧，佢有野心嘅， 系， 佢系想扩展嘅， 翻大古洛年代噶嘛， 同埋啲人话佢系想咧同默克尔平起平坐啊，即系虽然佢靓仔，佢新， 但佢觉得咧法国应该同德国系平起平坐，就唔系德国系指手画脚，我啊遵从， 应该系高过佢嗰啲法国佬嘅心目中嘅人， 系嘛？即系个自尊 系啊， 高过佢， 系因为我自胜国嚟噶嘛， 系德国系我当年嘅战败国嘛， 系啊。 但其实成个欧盟即系德国去做 leader， 咁德国就做 leader， 因为你嘅经济实力强嘛，即系法国佬都唔差，当然 系。系，咁所以咧，今次咧，听讲咧，嗰个增购嗰个预算咧，可以买空中加油啦，同埋买阵风，哇，买到28架， 系 都 OK 嘅， 都养住生产线先啦， 系 嘛？ 系啊，咁同埋咧，最紧要就系咧，仲可以买多少少嘅幻影， 幻影， 即系一次升级， 玩二次升级， 升级啊，系啊，咁啊，如果升级嘅话咧，其实几好，同埋咧，最紧要就系、是、嗱，大家知咧，台湾有幻影2000嘅， 系， 咁如果你升级嘅话咧，如果升级到嘅话咧，其实对台湾都有啲帮助。 哇，仲有潜艇添， 可以买啊， 四架核动力潜艇， 系啊，核动力潜艇啊， 都唔细个数真系。 系啊，仲可以买到巡防舰吓，之前仲讲咗有啲巡防舰系咪？咁咧，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咧，就个后勤又会好啲啦。 系， 咁所以咧，应该咧啲士兵系开心嘅。 系啊， 系啦，咁啊，听讲咧，佢哋嚟紧咧，仲要研究多只新嘅，同德国一齐夹一个新嘅落机。 因为之前仲讲紧啊嘛，玩意先仲留唔留嘛？ 系啊， 咁而家就话俾钱 upgrade 佢 ，upgrade 咗先咯 ，upgrade 咗先 系，系啦 ，upgrade 咗先咯，即系起码够近火先， 系， 起码咧佢嗰啲后勤咧，即系佢嗰个生产线咧，仲可以做翻啲啲武器嘛， 即系阵风嘅主力咯， 唔住咯， 幻影仲系即系叫做即系咩叫做幻影叫做就喺侧边。 妥妥咯， 系妥妥啦， 即系二线嘅机啦， 二线机啦 ，但系嗰个对个国防系好帮到手，咁达苏咪搵多啲钱咯，系嘛，都系咁。好啦，另外咧个罗马尼亚，大家对呢个国家咧，嗱，罗马尼亚呢个国家咧，我第一个印象咩咧，就系罗曼后裔啦， 都唔系后裔嘅，佢纯粹罗马文化， 纯粹罗马， 系啦。 第二个咧就系佢系吸血僵尸啊嘛， 哦系， 系嘛， 好出名嗰、那个 Dracula 啊嘛， 女爵士嗰位， 系嘛，咁啊就喺呢度嚟噶嘛，咁啊，但系咧我哋讲翻罗马尼亚咧，就以前仲有个足球好劲嘅黑杰添，咁但系咧就依家讲翻咧就罗马尼亚咧嚟紧咧就要买机话， 系， 嗱呢个 Alex 讲啦，因为佢系咪有个空中表演啊？你话 系啊，即系话一个即系又系开放叫俾人参观嗰啲活动，跟住咧有个军官啦，好似教级嚟嘅都唔使。 教级好大噶咯， 教级嚟，跟住即刻买架21， 系 即系做个可能做个， 原本谂住做 show 嘅啫， 即系做个 show 嘅简单表演嚟，起下飞兜个圈咁样啦，跌咗落嚟， 哇咁大镬， 咁系好似都系有跳伞嘅，但系都跳太低空跳伞就 哦跳唔到嘅， 救唔到啦， 系咯系咯，开唔到伞， 系啦 ，OK， 咁好彩就冇撞到人群嘅，佢将兜远过嚟撞， 哦佢一定系啦，系啦，系啊，但系就牺牲我自己， 即系知道部机系。即系唔得噶啦，要跌噶啦咁样。 系啊，唔得啊。咁所以咧，依家咧，佢哋要买机啦，因为佢哋真系太旧啦，啲机系咪用紧，仲有米嘅廿一啊，大佬。 前呢个啊，铁幕国家嚟噶嘛都系。 系啊，所以哇，佢仲唔系米嘅廿九喎，唔系米嘅廿，唔系米嘅廿一喎。 系一啊， 即系旧到咧。跟住咧，依家咧，听讲咧，就佢会入 F16 喎。 F16 唔系啊，我谂入唔到 V。 C D 啫都系。 可能入 C D 嘅啫。 喺 F16 啫。 C D 喺边度买啊？ 我都系揾翻美国原厂买嘅， 我可以买田， 我见马田咋，系啊，我谂佢连 V 都冇钱买啊 ，V 都冇钱买， 系啊 ，V 贵啲噶嘛， 哦， 因为佢12架，系啦，佢听讲咧就话用6.28亿欧元啊嘛， 哦，咁12架就好少啫， 好少噶咋，系啊，咁所以你计翻条数啊，如果6.28亿欧元啊， 系， 咁如果你买嘅话，你买翻12架 F16 正常嘅机，依家涨价都要4000万美金啦， 4-5千万啦， 差唔多就差唔多啦。有 V 贵啲噶嘛？可能 V 贵多2000万噶， 6000万啊， 系啊，6-7千万，咁所以都买唔起嘅。咁所以依家就买嗱，仲有一个地方就系、是、嗱，佢加入北约啦。 系， 如果加入北约嘅话咧，佢一定用美式装备噶嘛。 系， 你唔可以用米格机嚟帮北约巡逻啊嘛。 佢又冇就而家买法国嘢噶， 同埋佢唔识整。 系啊， 啲美国佬过嚟搵唔识整， 系 咪？唔通你搵苏联佬帮你整咩？咁所以咧，依家咧就用 F16。咁 F16 应该系相对嚟讲系最好的一个无论个数据链啦， 平靓正啦， 系啦，同埋维修啊后勤啦， 系啊， 系啦，同埋最紧要就系美国佬会帮你啦啲位，系啦，咁起码佢都会派兵啊嗰啲嘢，全部都会好少少啦， 系 啦，咁最后咧讲少少啦，咁讲呢个巴基斯坦，咁巴基斯坦大家知咧就叫巴铁啊嘛， 系， 咁啊同大陆嘅最 friend 噶啦， 巴铁不在咯，好似都， 喂，依家真系巴铁不在，因为咧近排咧佢咧就同土耳其咧买咗个 T129， 系， 咁呢个咧系武装直升机嚟嘅， 系， 系啦，买咗30架。有几多钱呢？15亿美金，哇唔平啊！ 竟然唔买啲冇值十嗰啲啊？ 系咯，冇值九，冇值十五嘅，即系买。嗱，其实咧系现实嘅呢、這个世界。点解呢？因为呢个 T129咧喺后面其中一个老细系 BAE 啊。 哦。 咁所以咧，佢如果发觉如果外国嘅军备点都好过自己兄弟嗰啲嘅，所以咧就买咗。咁咧就15亿美金，即系5000万一架啦。 啊，都唔系平啊，系嘛？ 唔平啊， 5000万一架、啊， 升机仲要个维修费贵啲噶。 系啊，咁啊，听讲咧，其实咧，大陆已经好即系咁 hard sell 买武直十噶啦。 系， 但系咧 turn out 都唔 buy， 佢都系要买呢个 A129。咁咧呢个咧听讲咧就咪 T129， 咁咧就呢个 T129 咧其实都系抄人嘅， 系 啦，听讲就抄意大利嘅 Augustus 嘅，因为叫 A129， 系 啦 Augusta 嘅，咁咧所以相对嚟讲咧，佢其实咧土耳其 copy 嘢都好叻嘅，即系 copy 到咧，但系同埋咧冇记错咧，啲 BE 喺后面系股东嚟啊，咁、 哦、 所以咧就成单嘢个 deal 咧，好英国佬咧特别容易做嘅，同埋巴基斯坦系咪都是英国殖民地嚟噶？ 曾经系， 所以都易 deal 嘅，我觉得呢单嘢唔会太难咯。咁咧大陆就唔好气馁啦，咁你俾心机啲做自己啲武装直升机啦，咁又系咪？咁唔系点啊？即系巴铁都唔买咯， 都问都个问题，引擎都未得。 哦，咁啊系啦，即系直升机就固然都唔得啦， 系 系嘛，咁所以咧就土耳其而家应该系大陆军售其中一个敌人嚟嘅，即系一个 competitor 嚟嘅， 中低档次嘅敌人啊， 中高啦，叫开始都中高噶啦，系连迟啲连红旗九，如果佢抄你之后咧，真系可能红旗九都有啲问啦，会可能系噶，因为当时佢土耳其话有一次买红旗九嘛，跟住啲人话佢偷佢数据嘛， 哦， 去到喂你开个红旗九嚟俾我睇下。听讲就即系抄咗好多嘢啦，就攞翻土耳其啦。 但系唔系红旗九唔系 A300 嚟噶 嘛？系啊，咁但系嗰时佢冇买 A300 噶嘛？ 系咩？ 佢咪用红旗九嚟偷你 A300 嘅嘢咯？ 哦， 系啦、啊，即系咁讲啦吓，即系好多人传咁讲啦。 Okay. 好，我哋第二节嚟到呢度先。